第48集。当事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，亲属邻人也都是干农活的，个个力大无穷。几十个人披着麻带着孝，将下班回家路上的何清苑团团围住。他们砸毁他的宝马，将他拖出车外，殴打了整整20分钟。被人送回时，何清苑已经昏迷不醒，一张俊脸血肉模糊。可笑的是，这个案子是他连对方不幸主动提供的法律援助，不仅分文未取，还向当事人未成年的女儿捐赠了一笔钱供其读书。更可笑的是，殴打过程中不时有路人经过目睹，但可能有于思维定势，认为贫者注定良善，弱者必定有理。听闻是当事人围殴无良律师，又看一眼停在街边的宝马，竟无一人插手或报警。送医路上，傅云县一手轻视何清苑脸上的血迹，一手紧握他的手，他眼眶血红，一直沉默着。待何清苑脱离危险期，他就向何祖平提出了离开，所有人都劝他留下，包括病床上的何清苑。傅云县提出带他一起走，然而何清苑被一腔热忱洗了脑，提了心要留在何祖平身边。何祖平倒没劝自己最器重的这个徒弟，只是说， 人往高处走，我不拦你，但你得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。 傅云县转身而去，在何祖平的办公室门口停下了脚步。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墙上高挂的四个字，铁胆正义。何祖平书法水平相当不错，笔笔龙飞凤舞，铿锵有力。他留下最后一句话， 这样实在太蠢。 若干年后，何清苑脑部一个当年遭殴打留下的血块突然爆了，猝死在去法院开庭的路上。那时傅云县已经结识了胡世银，几个案子办得相当漂亮，声名鹊起。他正准备出发去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，听到消息又坐回了办公室里。他并不感到沉痛或者愤怒，甚至发现自己居然已不太记得何清苑其人其貌，只是默默坐着，直至太阳渐西，最后完全沉于地平线下。在许苏躲在富宅养病的日子里，外头也不太平，百万金貔貅到底没能护住姚觉民。上回傅云县说的人上人与阶下囚很快应验，此一役纪检两家高度配合，迅速出击，一夕间证监会高官落马，万元老板连坐，近百家律师事务所主动请缨，各个磨刀霍霍。所里的律师丁奇，所外的律师范明都想分一杯羹，唯独一直与万元来往密切的傅云县按兵不动。对于这样轰动全国的大案，他的态度出奇的谨慎。姚觉民上回没请动傅云县，转眼人被控制，这回上门的是他的老婆裴雪。 S 是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，还是极为罕见的美女企业家，面容娇美，手腕强硬，作风开放。身为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成功女人，万元的军功章上少说也有她七成。是以姚觉民算是国内富豪榜上排得上号的人物，但从不敢在外头偷腥。面对前赴后继想借他上位的年轻女孩，他云淡风轻，笑纳一切诸如妻管严的称号。前来开门的是阿姨，裴雪冲人点了点头。进门后不见厅里有人，却听厨房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声， 这儿呢。 裴雪放下手中带来的礼品，随阿姨进了厨房。一见傅云县明显一惊，他没想到终日衣冠楚楚气场逼人的傅大律师，在家竟是这么一派闲散模样，系着围裙，正一刀斩下一只巨大的龙虾头，认认真真地替其除鳃去秽。舍了寒暄客套，裴雪单刀直入，把大致情况说了说，便问傅云县这样的情形会怎么定罪。 非法经营与内幕交易目前看来是板上钉钉，运气好个人行贿能定成单位行贿，但三罪并罚，10年刑期跑不了。 阿姨想打下手，傅云县却示意不用，他回头对厅里扬起声音， 苏苏，你病刚好，知识太腻，清蒸好不好？ 原来厅里还有人，裴雪循声望过去， 只见一个软塌塌黄拉拉的脑袋从沙发后头钻出来，一条小腿也随之翘起，皮肤又白又腻，懒洋洋地搭在沙发背上，像无骨的蛇。一个特别清爽漂亮的男孩子，看年纪不过十七八，他哦了一声，脑袋又钻回去了。可能闲着翘腿的样子不雅观，傅云宪沉声道：“ 腿。” 许苏又哦一声，连腿也收了回去。裴雪没见过许苏，还当是傅云宪的儿子，笑着问：“ 傅绿的公子。” 傅云宪也笑：“ 侄子。” 先开背取虾线，再用厨刀剖开腹甲，龙虾还没死透，不时弹跳卷尾。傅云宪刀工熟练，修长的手指握着雪亮的厨刀，很是赏心悦目。 你比我家老姚能干，他从不下厨也不会。 裴雪面上笑得很客气，心里却犯嘀咕， 不知是不是这位大律师欲擒故纵，别家追着要接的案子，他却只投三分注意力，余下七分全在手底的龙虾上。目前检察院那儿也是封死不透，我打点到现在连承办检察官是谁都不知道。 然而这回事情显然摆不平了，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。虾身已经清理干净，又用冰水冲洗一遍，傅云宪开始切蒜头边蒜油。 案子移交市检二分院了。 裴雪点头继而叹气， 以前那个副检察长调走了，不然倒能帮上点忙。 这案件承办人是唐一川。 耐心地淋上白酒、蒜油与其他辅料，傅云宪准备送龙虾入锅。 软硬不吃，不用找了。 唐一川，没听过。 裴雪实在是想不起这个名字，问： 傅律怎么这么肯定？ 傅云宪笑了笑： 那小年轻好大喜功，这么大的案子，一定会争取。 许苏的烧已经退了，但病了之后胃口始终不好，人又瘦了些，精神也莫名不佳。打从裴雪进门，许苏就一直无精打采地趴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听见唐一川的名字突然竖起耳朵。他跟傅云宪说过唐一川想请他去检察院授课。许苏想听听姚觉民的案子，但后话一句没听着。楼梯在客厅入口处，客厅足够宽敞，傅云宪与裴雪直接上了二楼，期间小声交谈，没打许苏眼前经过。